建外大街、朝外大街、工人体育场北路西向东方车是比较多的。那么北部城区呢，学院路、西土城路一线、南向北方向、安利路、北五环路段，还有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一线南向北方向车也比较多。在西部城区呢，是玲珑路、阜成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以及丰台南路东向西出城方向车比较多。那么南部地区呢，是蒲黄榆路、马家堡东路以及万达广场的路段北向南，这些路段的出城方向啊，车流都是比较集中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是周六，机动车不限行。那么受踏青出游以及假日购物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吧，预计上午十点之后，路面交通流量将会上升明显。另外周六的早间和上午时段，在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的全线、华为南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的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延长线等路段呢，还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所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8，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这段音乐大家非常的熟悉，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百鸟朝凤。那么在2016年呢，我们是有一部电影啊，是著名的吴天明导演的遗作，就是百鸟朝凤。他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电影当中呢，这个主角游天明他出徒正式接班之后，是正值当时的经济大潮和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一个双重的冲击。那么在这样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呀，也使得电影中的唢呐匠人们他们的地位下滑，也使得我们看到唢呐技艺的传承好像是出现了一种危机啊。不过我们说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作为咱们非常历史悠久的民族吹管乐器的一种唢呐啊，它有一个乐班居然是在欧洲的巡演当中大放异彩，是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也是 将我们的唢呐艺术吹向了世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唢呐乐班啊周家班的大班主周本明先生啊，周先生您好。 你好，您好， 嗯，欢迎周老师。另外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鑫。 大家好。 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啊，请到二位来聊一聊唢呐，聊一聊咱们周家班啊。首先得这个恭喜一下周老师哈，您这个欧洲巡演成功，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先说说您今年眼下的这个计划，您离话筒近一点， 好 吧？ 好的，好的。今年呢，我们主要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呢，是美国有一个多月的巡演。 哦。 对，在美国呢。将近要走到十个州， 嗯 啊，就这个是比较大的任务， 嗯， 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呢也有这个艺术基金的项目也在推进当中， 嗯， 还有其他比较，我们四月份在上海， 哦， 将有四场演出， 嗯 啊，也可能在大世界， 上海世界音乐周的演出吗？ 那倒不是，这个呢，哦，是上海的一个惠民文化项目， 哦， 请我们去进行。我对这还是挺担心。我说是不是北方的这种能量感比较强的唢呐，会不会上海人 听不惯 啊？是不是听不惯？他们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很多元。 过去说这个 能接受 京剧这个角儿必须得上海唱红了，您才是真红了，是吧？有这个，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一次考验，是吧？ 是。有可能我们还在大世界，他们现在也在安排大世界这一块，就你说的这件事就比较吻合了。大世界活了一下，在相当年也是这样的， 正好了哈。 那你就是真火啊。 那首先祝您演出顺利，演出成功。 谢谢。 那么咱们就说回来这个2017年您的这一次欧洲巡演吧。这个听说张鑫是这个事情是跟您有合作是吧？ 是 因此结缘。 不是合作，是张老师一手促成的。 哎呦， 是一手啊。 那你这要一手遮天了，我还。 你想想看啊，实际上我今天来的就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文艺台，因为没有北京文艺台，这件欧洲之行就不能成型。因为什么？张鑫老师就是北京台的嘛。这一点不含糊。 那张鑫给我们讲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历程吧。 跟周老师认识实际上是在2015年的9月份还是10月份，就是当时是就秋天嘛，周老师他们在中国音乐学院的第7届传统音乐节上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我当时其实根本就。我对唢呐没有什么感觉和概念。我是当天下午去听了一个这个曲艺讲座，听完曲艺讲座，老师有一个老师说今儿晚音乐会不错，你留下来听吧。然后我想正好晚上也没事，那就留下来听听吧，长长见识。结果就是周老师他们声音出来第一下，我马上就是被击中了的感觉，就一直哭。哭到了中场休息停下来了，等下半场一开始我又在哭，就是那种哭不是感动，就是抑制不住的眼泪，就是听到他们声音就在流。所以回去呢，那个就听完音乐会我就回去了，但是一直3个月始终忘不了这件事儿，还见人就跟人说。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音乐江湖上的周家班。我觉得这件事儿不写出来，或者不一吐为快，就好像就过不去了。 你这个情绪是无处挥洒， 无梗在喉。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发在一个叫土地与歌的公众号上。结果特别有意思的时候是发出来当天周本明老师就看到了。看到了他就到处。 这也是缘分。 找 我 的电话。 他是在音乐会上哭，我是看到他这个这份文章，我也被感动的，在那泪流不止。哎呀，就现在我听了都很感动。为什么这么的理解这个音乐？对这个音乐，对我们周家班来讲是最大的一种支持。是。所以我当时是到处用尽一切办法。我需要一定要找到这个作者。 于是就 接上缘了。 其实是因为这篇文章啊， 对 缘了啊。 对， 好，那咱们一会儿再说您这个巡演的事儿啊。先跟大伙儿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还是欢迎各位啊登录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进入到这个公众号当中，在对话框当中啊回复信息，我们就能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今天我们还是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那么都 都回答对的朋友是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个小礼品。今天的礼品呢，还是由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提供的一份精美文化礼品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咱们就先出上半段的这个问题，好吧？唢呐呀，它名很多哈，不仅仅是叫唢呐，反正。据我所知的是喇叭就是它是吧， 对对 对， 对， 哎， 是的， 因为这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声音大啊，人就说你这大喇叭我说这喇叭你这不好听，这是唢呐，多好听，民族乐器是给我起外号您知道吧，哎，我那知道哦，原来它有别称，但实际上唢呐还有很多个名字啊，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是以下啊这些别称当中哪一个是唢呐的别称，那么这是一道多选题，大家听听一下啊，选项 A 叫海笛啊， B 是滴答， C 就是喇叭， D 我不敢念我怕念错了啊，来张欣给我们说吧， D 是苏纳伊， 这还是个听起来是个翻译过来的名字哈， 对， 来我们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哪一个名称是唢呐的别称，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提出您的看法您的答案啊，好，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问题，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来啊，我们继续来聊唢呐啊。其实要说到这个，唢呐呢，我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乐器啊，我有一种很特别的印象啊。其实平常，比如说什么听听流行歌曲啊，什么跑步听音乐呀，肯定不会听到啊，这是很少在大众的音乐范畴当中会听到这种乐器。但是。让我想到了去年有一部电影，叫《闪光少女》啊，这个电影它很特别，它是应该是在一个音乐学院当中哈，咱们的民族乐器跟西洋乐器来了一次大 PK 啊，最后唢呐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王者啊，就是说呢，这个我还看到很多网友和观众在讨论哈，说唢呐厉害了啊，就是这西洋乐器演奏的唢呐上来就会吹了啊，唢呐上来演奏的西洋那边没电了，所以有人说唢呐叫王啊，所乐器当中的王啊，问一下周老师，这个说法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吗？ 应该是，首先它从这个能量上比所有的乐器。能量都强， 喇叭吗？ 你要在这一般的乐队里边，只要唢呐声音一响，其他的乐器基本上就是没声了，就是相比较的就很弱。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本身它也能够激活别人。它这个声音的时候，你要吹到那个深情处啊，很容易把人能给激活。 是我就是被激活了， 被激活了， 激活 了， 对对， 是，所以说这个一个王者不仅仅是本身的能力强，还得有一种引领、带领、衬托的，还得有这个作用哈。 是 那看来唢呐为王是确实是不为过哈。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巡演，您这个巡演其实我特别感兴趣，我一说什么感觉啊？就是都有那句话说，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是 吧？ 是 那。您这个到欧洲去巡演，就像您刚才说，您到上海压力都大，是吧？那你到欧洲，这个就我还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啊！您一共是我看是 五个国家， 六场活动，七场音乐会， 对 是吧？ 对 啊，先到的是哪个国家呀？ 先到的是 德国。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当柏林喇叭遇上柏林 、嗯， 而且就是我们这个巡演其实是我的同学，我委托我的同学联系的，他是叫穆谦，当时他在每场音乐会他都有一个主持，他在德国的时候特别把这个他们来自一个叫柏林的村子，因为他们就是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嘛，他们的这个演奏的音乐叫柏林喇叭，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的，就是这么个名字，就是说他们来自安徽省灵璧县柏林村，就是说他还说他们来自一个叫柏林的村子，然后这个村子呢还有分为东头和西头，他们是来自东头的，是吧？ 东柏林的 对对， 是 来自东柏林，然后下面的观众就一听这个就马上就 觉得很开心，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虽然文化不同，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个巧合哈。 巧合。 那当时您在这个德国这个音乐节上演奏的感觉如何？在这表演的感觉如何？ 说你心里话，在最初到欧洲这次巡演啊，我是非常忐忑，根本没有任何信心。虽然张老师信心满满的告诉我你放心，我自己是一点信心没有，因为在国内我们目前这种对这种民族音乐来讲，它也不是很受欢迎啊。大家名义上是很欢迎，但你想象让他去专门去看那么一场音乐会的人并不是太多。所以说呢，在欧洲的这种大型音乐节上，我去说实在忐忑之外，我也仅仅说哎，去见识见识吧。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只是带着我们民族文化走一趟，去感受一下，对自己一个交代而已。这就是我出发点。 抱着那个什么最著名的那句广告词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对。 那结果如何？ 结果很意外。第一场下来很意外，张老师也在现场。 我是这个满怀信心的，但他们就是下面这些德国由以德国人为主的这些观众的反应，我还是比我想象的还是 更热烈，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刚才我们听了那个百鸟朝凤的头，一开始是鸡叫，你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外国人可以想象一下，外国人笑翻了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会有一种这个惊讶哈、就是这个这是乐器发出来的声音吗？是吧？啊， 很意外。 确实，咱们民族乐器是有这个特点啊。其实这个，比如说这个以前我听过的音乐会也好，或者就是单独的乐器表演也好，大家似乎就等着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二胡是吧？什么学马呀是吧？这个模仿这个动物的声音啊。唢呐也是，唢呐这个百鸟朝凤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哎，您说这个百鸟朝凤，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啊，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一位可以说是这个相声票友吧，他是打快板啊，自己研究打快板，特别有这个自己的建树。然后他呢也是别人联系去非洲有一次演出，我当时就纳闷，我说这去非洲怎么演呢？没想到也是大获成功，非洲人根本听不明白他这个快板说的是什么，但是就被他这个板子的记忆。你要知道非洲哥们儿这个说唱啊， 他 rap 也就专门是这一个感觉、 所以就是我就想到这个音乐它是相通的，就是这种音乐性它有这个相通的在当中。 对， 很巧的是我这哥们儿他自己编的这个快板就是百鸟朝凤，它里边真有100种鸟，每种是怎么叫，然后什么故事，哎呦，编的特别特别的好、 那能介绍认识 可以、我觉得甚至可以合作成一个节目，是不是？ 非常好啊、这个创意就有了啊。我们下一部音乐剧就这一踏过战场了，做一次音乐剧了。 对，所以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讶哈。我说没想到哦，你在非洲成功。他说这没什么，咱们也听那 rap 那歌，咱也不知道那词儿什么意思。 是是是， 咱们也真是摇头晃脑啊。 是 有一种这个音乐的这种律动哈。 对对对 啊。那您在这个欧洲这么就是这个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反应是最热烈的，或者你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应该是英国的沃麦的音乐节。 英国我觉得跟他这个国家就是这个音乐工业啊什么的都比较发达也有关系。 当时呢，那个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先是讲第一场啊。第一场的人呢是什么呢？是在市政府的核心心脏的部分啊、那个里边是满的是人啊、我当时害怕在哪里？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前面那一场呢，将近40-50个人在上演出 啊、 我们就6个人， 气势磅礴，人 家是、因为他那个有40-50个人。 对，周老师说的这个是我们在德国演的第一场。 我想讲这个事很重要。 鲁多尔施坦特音乐节上。但是我觉得周本明老师他们家族的人这个能力强在哪儿啊？他们因为从小就是在这个观众和演出里面这样泡大的嘛。他们看到就是什么样的场地，什么样的观众，他们会很灵活的和下面的观众开始互动。包括像这次我们欧洲巡演里面年纪最大的是周本祥，等于是周本明老师的 大哥，他是68岁。 哦， 他在那个舞台上，他就会动作放得很大很开。 嗯， 你真的有时候觉得他那种动作有一种摇滚范儿或者爵士范儿。 对，也是一种现场的展览力，这也是很重要的哈。 是的。 嗯，所以说这个。受到了这个欧洲人民的普遍喜欢，是吧？ 对的。刚才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在哪最火？我们的音乐节整个那里边遍地都是人啊。 啊， 那有几万人在那个地方听，都在那里嗨啊，都在那里蹦啊。 那特别集中， 很集中。 像周老师说的，德国这个音乐会，它是在整个镇子上，镇子上有27个场所在表演，同时一天里边，一天每个场所可能都有7-8场音乐会。去的观众有这么多的选择。所以周老师他们压力很大，但是在这个德国，不光是在音乐节上正式的演出，我们被欢迎了。就是很多音乐家演完了之后会这个意犹未尽，他会就在街头再找个地方演一演。我们 也 尝试了一下， 也在街头演了演， 对 吧？ 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要去再去感受一下，在街上怎么个跟观众互动呢？ 找了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路边的地方，他们演着演着，等于观众围上来就把那条路给堵了。旁边有个警察就说：“大家往前站一站，把路让出来。” 那就是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在那个在欧洲就是特别火爆，您除了这个兴奋激动，这个我觉得是特别能够理解的心情哈， 是 惊喜，对吧？ 是 您有没有一丝的就怎么说呢？就称不上悲凉啊，一丝感慨吧？啊，您说这个音乐居然在国外那么火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中国，为什么是吧？这个唢呐它还是不能够到的大众的这样一个范围呢？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啊！ 我的感慨还是非常非常的感慨，不是这么一丁点儿。 嗯， 因为我也感觉到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在国人的眼里，他已经落伍了、过时了，不被真正的欣赏。为什么欧美？欧洲人这么样的欣赏，我也很意外。我在意外之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懂。 反正咱们国内其实有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上的影响，就在没有听一种音乐之前，有时候会做一些评判。但国外人他没有这些。所以 可能也是有一种新鲜感，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接触到之后，他会有一种比较真实的这种感受哈。 是。 好了，咱们上半段的问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啊，哪一个名字是唢呐的别称？来，张欣给我们公布一下吧。 这个是多选题 ABCD 全。全都是 哦，全都是哈。 嗯， 海迪滴答喇叭，还有那个，我还是不敢念。 苏纳伊，其实我给赵亮的那个问题里面还有个苏尔纳， 其实苏尔纳。 对， 啊， 这个一听就是从阿拉伯地区传过来的，因为唢呐它是从那边传过来的乐器。 哦，是这样，啊， 所以就有很多翻译的不同 的 版本。 好，那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跟大家聊唢呐和咱们周家班的故事啊。好，上面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听上一点咱们周老师的原创音乐啊，咱们听上一会儿。 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你听得见。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这是咱们周本明老师的原创音乐啊。这个听着确实不是咱们传统的啊那种这个民族音乐啊。 是 这个是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来，我们再感受一下，非常像某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啊。哎，还听到京剧元素了啊，呵呵，挺好的啊。希望您的这个原创音乐也能够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啊。 谢谢。 咱们这个上半段跟大伙儿留了这个题啊，你看我们多实在呀、啊。我们这多选题4个答案全对啊。唢呐的别称还是挺多的。周老师说他还有一个别称哈，除了咱们说的这个海笛、滴答、喇叭和苏尔奈之外， 还有一个叫响，在名称叫响响器。这也是这么叫， 也是他的别称哈、好，那我们下半段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上半段说到这个百鸟朝凤，那问大家的就是百鸟朝凤啊，这个可以说是名曲了。 对， 这是在什么场合演奏的音乐啊？当然这说它是原来哈，现在什么场合都能演奏是吧？ 啊、 对， 主要场合还是在、哎、这个婚礼上。 是吧？哎，您这把这个，您把这答案直接说了 啊？是吧？啊， 好了，那这题咱就不算了啊。 不算。 哎，他还是非常喜庆的这个音乐哈。那么说到百鸟朝凤呢，我就很自然的想到这个2016年那部电影。其实吧，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鲜明的，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呀，或者说对唢呐这个乐器心态的一种写照。 嗯， 是这样的啊，我是很早就知道这部电影了。为什么？因为我在电影院看到了电影的宣传海报， 哦， 我就想，哎，我一定要去看， 嗯， 因为吴天明导演，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难得大导演，而且那个上面也写了一座啊，所以一定要看一看， 嗯， 可是呢，他上映那天 对撞的是美国队长，我心里就是我的这个腿啊不听话了，一拐弯我就还是美国队长吧。其实就是去选择了那个商业性娱乐性更强的啊。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百鸟朝凤》上映的时候还出现了制片人下跪求排片的这个事情哈。 对， 所以其实他是有一种，就是电影跟现实我觉得是有一种互文，有一种对应啊。 没错。 那么后来我们在更多平台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踏踏实实的看了一遍，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一看，并且它是关照现实的啊。那么就讲了唢呐这种技艺的一种传承之艰难啊，还有这个唢呐艺人他对这种艺术的深沉的爱啊。不过呢，我们先不说这么沉重的了啊，在这个主角啊，这还是小孩来学艺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我们来听听这个电影开头这一段，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赵老师，咱们先来听听这个电影的片段。 好， 叫什么？ 哎呀，你扶我干啥呢？就给焦师傅磕头去了。 磕头？磕啥头？他为啥给我磕头？这个头不是谁都能磕的。 我没事儿。哎呀， 几岁了？ 我 13。 13了。上个月15，刚满13。 唢呐匠的规矩你知道，13是个坎儿。 我知道，知道。 这娃看起来不像是13的呀。 这狗日的，他就是个娃娃脸，自打10岁啊，就这个样子，不见熟。您老答应了。 答应啥？一口气把瓢里的水吸干，不许换气。 吸，使劲吸，快没了！使劲吸，哇！使劲吸，吸，快没了！吸吸，求求你，把娃收了吧。 他气力不足，不是吹唢呐的料。 哎，娃气力足得很，平时啊喊他妹子回家吃饭，那全村人都听得见。你个狗日的，这半瓢水你都吸不干净，要你有球用啊！啊，还是。孩子， 不打吧？ 是呀，你别管，使劲喊他吧。 父亲从小就梦想做一名唢呐匠，因为没有师傅肯收他，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强迫我来圆他的梦。为此，我恨透了他。可现在父亲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就像离开了遮风挡雨的大树，对他的怨恨顿时变成了深深的依恋。 哎，现在我们听到这段呢，这个是咱们周家班的演出曲目之一哈，叫《万年红》，是吧？ 是的。 哎，这是婚礼上 的开场曲， 哎，非常的喜庆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百鸟朝凤》电影的片段啊，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孩子学艺啊，真不容易啊。老师呢不收啊，不收什么呢？天资太差啊，气力不足。哎，他给了一个那个测试的方法，你看那么简单哈，他是给了他一个特别细的一根小竹管，还挺长。然后那个师傅呢，焦三啊。就说呢，你一口气把盆里的水要吸干，不许换气。这个真的是这么测试的吗？想问一下周老师。 一般情况下啊，这个真正要想拜师学艺，在过去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他不，这个是戏剧情节啊，不是单纯这样的。但这个功要练。我们小时候都有，为了练换气啊，就是一个小时不准换任何气，就在那拼命的就是要吹要换，就是你在吹的过程中用鼻子换气，就嘴要吹，鼻子要吸， 这叫循环换气。 循环换气 哦， 这个呢，那要练，就类似这样的功夫要练，但是它不是入门要做的事儿 啊。 入门首先要有这个缘分，还要有各种考证，品行的考证。你别看孩子，他也要考虑他本身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 对，其实电影当中呢， 这个由对他的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班主任，其实他的技艺和天分都不是最高的， 是是， 但是师傅还是特别喜欢，就是觉得这个人品行端正啊， 对对对， 让他来接班了， 是是是是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拿管吸水，这实际上是一个戏剧化的情节，但是功夫是相通的，是吧？ 啊，功夫是有，但是不是拿这个试的。 啊， 对， 那您讲讲您这个练这个基本功的时候，这些比较苦的这些事情。 哦呀，你不提苦，他就够苦的了。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们在家里的小时候啊，在那几岁就开始了，不是说到十三岁， 嗯， 啊，那六七岁、七八岁就开始吹。那第一件事情，要吹的时候，要叫你对着冬天要对风口去吹。 哦， 为什么？因为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都能应付才行，这个要吹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必须要对空风口，因为我们是气息， 嗯， 唢呐是气息，你假如你这个风口上你都过不了关的话，就等于你和那个自然气是没法抵抗嘛， 嗯， 这最基本的， 嗯， 然后你说吹不好，那打你就像就是随手都可以打， 嗯， 啊，大家可能不知道，随时都会打一那一巴掌都是小事儿。 嗯， 我们去欧洲的，就是在机场安检的时候，出国在首都机场，我那次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每个人头上都有伤疤，大部分都是因为被砸的。 啊， 对对，那就是在关键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这个什么伤不伤的问题。 嗯， 那我也有伤。 嗯， 我也头上有伤，因为就在你吹的时候不对的时候，他一来气的时候，那一下就让你，因为可能说十次二十次你都记不住，他立马就会有。 所以说这个确实哈，我们这个民间艺人哈，民间艺术的这种传播呢，叫要学惊人意，陛下苦功夫啊， 是是是， 确实如此，挺受苦，挺遭罪的， 没错没错， 啊， 是这样。 那么这个《百鸟朝凤》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其实又引发了大家对于咱们这个传统技艺，尤其是唢呐它的重视啊， 是 也对它的传承和现在的发展也提出了大家的种种的看法。那我听说您也曾经放弃音乐啊。是吗？ 是的，是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这二十多年前的事 儿。哦， 当时改革大潮，大家轰轰烈烈。 嗯， 我也在这种大潮当中，也没有免俗，也参与了一下。 啊， 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开始走上了这个商业这一块儿。 嗯，经商去了， 就经商去了， 啊。那是什么样的力量啊？那听说您这干的也不错呀。那什么力量又把您召唤回来了呢？ 嗯，应该是这样，因为说实在的忘不掉。 嗯， 忘不掉，我这做了二十多年商业，虽然做的也还不错，公司也还行，但是总感觉到是对不起这份手艺的。这里要说起来比较沉重。 嗯， 因为什么，当初走的时候我就是不做这一块，家族人所有人都不理解 啊， 所有人都感觉到一个怪物出现了，怎么可能会把饭碗丢掉？很多人是在那个二十多年前，是不理解的，现在回来了更不理解了， 已经做成了是吧？ 对啊，你做是不是做不下去了？怎么搞不下去？为什么要回来了？因为你好好的生意不做，突然又来吹喇叭，大家是不理解的，就是前面的不理解是很诧异的不理解，这次的不理解是更不理解， 所以您还真是挺不走寻常路的 啊。那不是，是内心世界没法交代，就感觉到祖宗的这个手艺交在我手上，在我这个是断了。我以前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在商业当中要争强好胜的时候，感觉到没感觉到什么，但是一到晚上就想到还有一件事儿没完，这个手艺不能丢，接力棒不能在我这里就放下了，这就是我，虽然我在就离开了二十年，但是二十多年从来就没忘记过。对对对。 那您就给我们说一说吧，您这个怎么一个家传，怎么一个就是这个家传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传承的就是您这个周家班啊，包括它的诞生，对吧？您给我们讲一讲。 周家班七代了嘛，是吧？ 这个家族是这样啊。其实我们有记载的，因为我们在经历我这一百年经历的 前半段经历的比较多嘛，你想象整个清末的时候比较乱的， 嗯， 这个军阀混战， 嗯， 这个包括这个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流离失所， 嗯， 在这之前，很多资料都没有了， 嗯 嗯， 那我们有记载的就是七代， 嗯， 我们能记载的就家族能够这些记载传承，我们整个这个家族再来讲是非常稀少的，这将近100号人，我们这个家族全是。演奏这个唢呐水，都从事这个 啊， 对，就是周家班有一个特点，这个人多的一个特点 啊。对，我看对这个材料当中写， 嗯， 就是这一次您去欧洲巡演，刚才您说了您的大哥啊， 对， 就是年纪最大的演员， 对 吧？ 对。 此外还有您的很多这个亲戚是吧？ 对， 都在其中哈， 都在其中。 是周家班，实际上他们现在就是光姓周的吧，这个族内的传承者就有上百号人， 是是， 然后再加上他们带的徒弟什么的，就上千人了。一个上百号人的家族，大家想想，那是都吹唢呐，那是怎么多大的一种能量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说看完这个电影《百鸟朝凤》啊，觉得是真的是有些。悲从中来哈， 嗯， 因为他电影的最后，他给了一个强力的结束，是在艺术上的这样的一份，可以说是一份凝重的、强力的感叹号。 嗯， 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出路，这个对艺术传承怎么办？他没有给出出路。但是我觉得您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首先说这个传承人这么多啊， 嗯， 这个力量其实很壮大的。另外，咱们在这个欧洲已经是唱响了啊。 对， 嗯， 周家班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行动谱写了这个电影的续集，我觉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跟吴天明导演的女儿吴妍妍也都有联系， 哦， 就是 也是张老师联系的。 去年9月份，他们在中华世纪坛剧场演了10场这个他们推出的唢呐音乐剧。 哎，我也看到这个了，这特别想跟您聊聊啊。咱们叫中国元气八仙桌是吗？ 是是 啊，八仙桌。 当时吴妍妍老师也去看了， 啊， 而且觉得特别好 啊。来吧，那么要说到这个音乐剧呢，咱们就还得听一段啊。 嗯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万年红》，这是婚礼上演奏的啊。还有一段啊，这个是迎接新生儿，是专门有这么一段啊。 嗯， 这叫庆贺令啊，听起也是非常的喜庆吉祥。我来听一听。 嗯。 哎呀，真是好听啊！这个，我就听出这个音乐虽然时间不长，但那层次非常的清晰啊。尤其是这个，就是最后高潮的这个部分，这个鼓是后边才加入的啊。 是的。 哎，所以这个逐渐把这种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 是的。 听了这段音乐，绝对二胎要提上计划。 对对，你说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刚才不是为什么说周家班人多啊？就是真的很能生，这个生命力和音乐的这种感染力，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是的。 咱们这个音乐剧《八仙桌》哈是序曲，然后就是春夏秋冬四幕，是吧？ 嗯，是。 那么刚才咱们听到这个就是《庆贺令》啊，另外还有咱们之前听的《万年红》，还有是。不光是这个唱这个喜事儿的，还有这个比较凝重一点的哈，隆重一点的祭天祭地祭祖先的小柴门， 对 吧？ 对对对对 啊，也有是比较悲情的哈， 对，大悲调这个。 哎， 对对， 那么这里边还有情节哈， 嗯，是。 您演的就是一位这个班主， 演的自己， 对，演的是自己， 哦， 啊，基本上自己， 嗯，啊。那然后这个故事是大概是什么个意思呢？ 实际上，从大结构上来讲，讲的就是。我们人的一生的整个过程， 哦， 从出生， 嗯 啊，到成人，啊，还有他整个生老病死的每个阶段， 嗯， 就是人生的这个过程都有了， 嗯， 那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过程都被这十首曲子所代替了， 嗯 嗯。嗯， 就是生从迎接新生儿， 嗯， 到这个他的成长 啊，拜师学艺，对， 嗯， 结婚， 嗯， 然后他的这个一些烦恼， 对，他的叛逆，他选择离开这个家族，就像周本明老师之前的选择一样。 啊，这还真有点是跟您的这个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哈。 是是是， 啊， 对。 那这个当中，这个我看也有说是跟西洋乐器的对抗，是吧？ 有的 啊， 正好是，我当时我就是打爵士鼓，这唱流行歌，包括那个， 哦， 吉他什么我都玩。想当年我就这样的， 吹萨克斯什么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像他们吹唢呐的，可能学各种吹奏乐器都很容易的， 是是， 嗯，西方的什么小号啊，这些都会吹， 都会， 已经有这个基本功作为基础了哈， 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能够这个相通，是吧？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整个家族内在的，他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叫什么执着还是有的。 嗯嗯， 是是， 对， 嗯， 是最后那个剧后面那个孩子还是选择了回归， 哎， 就像我又回归， 就像您一样 啊，是是是， 重新拿起父亲留下的唢呐啊，继续这个传承咱们的艺术啊， 是是是， 好吧，那其实今天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啊，最后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听一个，这个呀，我没看没太。敢读哈，而且这段演奏是非常特别的，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吹的还是唱的，这叫什么戏呀，啊， 这个，卡戏， 卡戏， 这个，他吹的这段叫是拉魂腔， 哦， 嗯，这个就是周本明的大哥周本祥老师吹的， 哦， 嗯，他这个拉魂腔呢是在他们的老家安徽灵璧那边非常流行的，其实拉魂腔他在很多地方，就他这个音乐在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在山东， 嗯， 有的地像在青岛叫帽腔， 嗯 啊，在潍坊啊还是淄博啊那边叫肘箍子戏之类的， 哦， 就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但实际上都差不多。 嗯 啊，他这个拉魂腔的名字很形象。 这个名字呀，啊，起得真好，拉魂腔，您听听吧，您一听这魂儿都快被拉走了，就特别像一个人啊，就在这里，娓娓道来，在跟你讲故事。 对， 啊，他很相像， 戏模仿的也是不同角色的声音。 是吧？ 实际上他不是吹的。 嗯， 他是在嗓子里边唱出来震动哨片的， 哦， 他的方法很特殊， 哦， 他要吹是直接的，他呢是叫卡， 哦， 为什么叫卡呢？ 嗯， 嗓子在里边唱， 哦， 唱出来震动哨片发出来声音， 发出的声音 啊，嗯， 好， 嗯， 那时间确实有限了，那今天只能跟周老师跟张鑫留到这儿了，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听一听这个独特的拉魂腔，好吧？好，感谢各位啊，今天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